认为有关言论只是西川本人睇法。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就相信有关方面正在协调安排日皇在奥运开幕式上宣布开幕。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就表示，将会更努力实现一个安全的奥运会，有信心东京奥运能够让疫情分裂的世界重新团结起来，但是重申仍然保留赛事闭门进行的选项。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皮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88点，升405点，总成交金额1,57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3点，升2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8.5，升15.5；美团330元，升15元。阿里巴巴215.6，升5.4；三星制药10.14，跌2.02；盈富基金29.62，升3.4；快手206.8，升15.3；港交所473.6，升14元；小米集团27.8，升3.5；吉利汽车26.05，跌5；中国移动49.5，升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1，英镑10.797，瑞士法郎8.469，澳元5.897，加元6.31，新西兰元5.493，欧元9.272。每百日元对港元7.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7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66点，升190点。港金现价报16,51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46美元，卖出1,7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曾经有坏车噶，咁啊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而家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由于北行方向车多啦，而家香港仔隧道嘅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繁忙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纪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多车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去到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

记得，一下子就笠上暗恋交幻象。 月二十五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今日我哋有全城点歌大行动。 耶、yeah, ！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啊， 系就系、是、保安叔叔。 冇错，身处喺各位嘅左紧，都总会有一个， 可能系屋企嗰个啦，可能系公司嗰个啦， 冇、嗯、错， 都可以系。有冇啲咩说话同佢讲咧？系啦， 好紧要啊！呢、這个保安 啲咩歌想送俾呢位保安叔叔或者可能保安姐姐啦。系、 嗯、 啦，咁啊，但系点解有一个题？其实即系个事源系我前几日都发生咗一啲。同佢相關嘅嘢， 俾人偷竊啊！ 哦，唔係啊，唔係啊，一間封信裏邊會講到嘅。 OK，OK，OK。咁啊，一陣聽下你點解會揀今日呢個題目啦。 咁就會知道噶啦。咁啊，大家可以上我哋騷動音樂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話俾我聽有咩説話想同佢講啦。 Yeah. 又或者揀啲咩歌，係啦，送俾佢哋嘅。 有 啲都幾有創意，好中意啊！啲留言已經 好犀利啊， 不得了啊！ 一陣睇下有冇機會播你嗰個點唱啦。 係啦，哇嗱。今日要讲嘅呢样嘢咧，就要数翻少少去翻寻日嘅。 琴日发生咩事啊？ 因为寻日见到阿斌翻嚟公司嘅时候，着到全身黑色啦。 哦，系啊，隆重歧视、啊。 隆重歧视，好似系派牌咁啦。 系啊， 嗰、那个 中派牌， 或者一系斟酒啦，系啦、啊，即系就系嗰个碌嚟嘅咁样。 Waiter 咁啊， 一系就系、是、一系就系、是、bartender， 系啦、啊，系 bartender， 系啦， 是打一种啦， 系啦、啊。 跟住、啊啊、后屘今日问翻佢，就知佢发生咩事啦。 因 为你自己讲啦， 琴日咧有一个好重要嘅约会。就是呢 是什麼 去玩卡 game 你講出來都很沒有說服力 不是很重要 其實 你有沒有被老婆聽都就行了 其實那個裝束呢又真的跟 裁判、啊、即是那些卡 game 裁判好 像跟玩卡 game 是沒有關係的 是嗎、就是、 真的沒有關係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覺得有關係啦樣、 啊、 總之呢即是昨天約了一些朋友去玩卡 game 樣、嗯、啊其实好耐冇玩过 card game 嘅，因为我系一个好中，即系如果有听过之前我讲啦，其实我系一个好中意玩呢啲board game 啊 card game 嘅人嚟嘅。咁好，因为好喺香港其实好难聚到一啲朋友去玩 card game， 所以我谂我都好几年系冇出去玩过 card game。咁啊，终于约到，哎，好嘢！终于有机会可以同几个朋友一起去，即系难得地系有四个朋友可以一起去玩卡 game， 咁就 咁都好难得喎、 啊，系啊，好难得 噶。 你其实讲真，揾一个人陪你玩都难啦、啊，即系讲紧嗰啲。卡 game 係嗰啲集換式嗰啲，即係你要儲卡， 即譬如召喚王，因為召喚王執咗啦， 係啦，召喚王執咗， 係啦， 係啦，啊，你講起召喚王啱，因為我第一代玩嘅，即係點解會對卡 game 有情意結，就係因為召喚王。 哦、me too， 係、欸、竟然、啊、 你仲冇坐喺度啊？ 我屋企我之前執屋嘅時候有揾翻出嚟，但我唔係好記得自己有冇掉咗，因為有一下係唔係好捨得掉噶。 係啊， 同埋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咧，關於召喚王咧，我細個買完翻嚟之後咧，其實係冇喐過噶。是沒有朋友跟我玩的。 哦 是啊。 即自己拆完個卡組很開心跟住就擺出去了。 是啦、啊、其實背後是有一個很傷心的故事的。咁我一陣間先講呢個故仔啦。但是咁因為即你都知道卡 game 呢啲嘢真係不停咁樣推陳出新㗎嘛。即又有嗰啲咩 Pokemon 啊嗰啲啦。 係 啦、啊。咁琴日玩嗰一隻呢就好啲嘅佢就唔使儲好多款牌跟住你又要慢慢慢去砌你嗰个卡组，因为佢基本上你买一副卡组翻嚟咧，佢就定死咗噶啦，你冇得改佢嗰副卡组嘅。 即系冇得买嗰啲扩充包啊，抽嗰啲咩闪中闪，然之后自己再砌一副，佢就冇呢、這个。 冇嘅，你只能够再买一副新，再开出嚟。 系。 就然後就用開出嚟嗰副就咁就同人玩噶啦。咁所以佢每一副都係好獨特、好獨一無二，因為佢每一副都係有唔同嘅組合喺入邊嘅。 哦， 係啦，咁當然係有勁同有唔勁啦。咁最主要睇你嗰個人點樣玩得勁嘅啫。 佢、主要睇你個手氣好唔好，抽唔抽到啲勁嘅翻嚟 都好緊要嘅，都好緊要嘅。咁但係即係對於我呢啲休閒玩家嚟講，即係有啲人咧玩比賽嗰啲咧，就即係抽十萬九千副，即係要抽到最勁嗰一啲去同人打比賽。咁我呢啲休閒玩家就開兩三副，自己同朋友開心下就算啦。咁但係俾我發現咗一樣嘢就好傷心，就係琴日咧。本身已经好晏收工噶啦，咁然后咧出到去玩嘅时候咧，原来间嘢十点几就收铺而家。 系因为限聚 各方面嘅问题，咁原来好而家好早收，因为我好耐冇去过呢啲卡 game 铺度，我都唔知嗰啲规条系点，我净系即系我总之约咗啲朋友几多点几多点边度等啦咁样，咁然后玩咗一铺就已经原来大家要散水啦。 你一铺玩几耐先？ 好耐啊，嗰一铺我都玩咗。就差不多一粒鐘㗎，係啊！但係當然即係難得隔咁多年先約到朋友出嚟玩，你玩一鋪其實梗係唔盡興㗎啦。咁所以就既然幾難得 group 到幾個朋友一齊都有呢個興趣，咁不如好啦，我哋一齊去即係約下個月再去玩過啦，咁樣 一個月一次聚會嘅 係啦。咁其實本身咧，琴日係諗住嗌埋波勝一齊去嘅，咁點知原來波勝咧就有嘢做，即係家人有約。 因為我知你四個人就啱啱好嘛，突咗個出嚟玩咩？你諗下，一人玩得一鋪，你如果五個人， 你肯嚟 手指啊？ 我自己行開俾你玩又點話？ 咁又唔好。无谓数啊，不光雅兴啊！ 咁但系即系又好开心咯，即系因为玩卡 game 同玩 board game 嗰个感觉又唔同嘅，即系琴日都同啲朋友倾开，佢话你唔系玩开 board game 嘅咩？无啦啦做乜玩卡 game 咁？我觉得嗰、那个唔同嘅位系在于，第一我系一个好中意储卡嘅人啦，咁啊，所以见到有啲我储到啲卡你冇嘅，我又好开心咁样。咁然后其次就系嗰个用脑嘅程度又唔同。咁所以嗰、那个计算比较多，同埋咧玩卡 game 有一样嘢就系、通常都冇乜女仔玩嘅，通常都系男仔玩多。 但系 board game 就有女仔玩啦。 board game 就可以有女仔，即系会参与得开心啲。卡 game 佢哋就真系唔系，即系少啲咯，少啲女仔会。但系成扎男人又有男人嘅浪漫喺入边，即系大家就可以倾偈嘅时候就会即系讲到天花龙凤咁样样。咁、好啦，言归正传，点解会细个嘅时候咁中意玩卡 game 嘅原因，系其实因为有个小学同学，咁嗰阵时咧，我咪同你讲，我买咗一 set。召喚王翻嚟噶嘛？嗰陣時咧，其實我係買咗好多副擴充炮，我都從來冇買過一個基本卡組。咁然後後屘出到去玩嘅時候，原來啲人同我講咁樣係玩唔到嘅，你要買一個基本卡組，然後先加你啲擴充包入去嘅咁樣。 強化佢。 係啦，咁咁然後冇人同我玩喎。咁然後後屘有一個小學同學見到我咁慘啦，成日自己一個，我係自己一個同自己對戰啊！即系我砌咗两副，我后屘买咗基本卡咗之后，自己同自己对战咁，然后 有个 set 啊， 系啊，有个小学同学就话咁我陪你玩啦咁样，咁佢就又买咗一啲卡同我玩，但系本身系约好咗几时几时出去一齐玩嘅，咁但系因为有少少嘅意外，那个小学同学就唔喺度啦，即系过咗身啦，咁就所以呢个就成为咗一个永远都玩唔到嘅游戏咯，咁咁好失落㗎，真係細個好失落好傷心，咁所以到中學啊，到大專嘅時候都冇再掂過，咁係去到出嚟做嘢發現原來都仲興緊㗎，原來有啲商場都會有人係聚埋一齊玩卡 game， 咁然後先再開始掂返囉。 哦，唔怪之你今日揀呢一首歌讲呢个故仔。 係啊，其实呢个真係一个悲伤嘅故仔。 因为头先佢一路都冇讲个故仔，佢就係准备咗呢一首歌嚟呼应玩卡 game 呢件事。跟住我真係喺度諗緊究竟可以点样样呢，係咪即係思念有对手同你一起玩呢？啱啱知道真实嘅情况就係原来咁。 而我害怕 即有啲嘢就好邪嘅，所以话俾你听。 听咗机， 有啲古仔咧就 下次都系唔好提起，我都系留翻喺自己嘅心入边好啲。 你啱啱讲完之后，佢 系啦，正所谓思念即地狱啊，所以佢就停留咗喺嗰一秒嗰、那个回忆嗰度啊。 唔紧要，我哋再嚟一个再美好啲嘅回忆啊！ 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占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自身地游，血海地游，难怪你叫我自身地游，血海地游，难怪到边他会否就是我的命流。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我有冯允谦的思念即地狱，我深信各位朋友应该都听到第一次做这个节目跳线 所以他搞到部机轻了， 不要紧，第时再跟他玩啦，这样。 但你啱啱讲翻，即系呢啲即系童年我哋会玩嘅比较多嘅嘢啦。我因为即系之前节目轻讲多，而家大咗少玩啊嘛。 系， 我其实对于咧一啲游戏卡，佢叫做集换式呢一个名咧，我细个就觉得好翘口，同埋未听过， 唔知咩嚟啊嘛。 而家大个就好明白佢个名改得好好个精髓咯。 系啊系啊， 即系收集同埋 交 换， 系 啦，即系 trading card game。 冇错， 就系嗰种 enjoyment， 就系你要。买翻嚟收集，然后你又 再同人 有本卡簿啦， 啊、 因为我仲有噶、 啊啊。你系咪跟 number 牌啊？嗰阵时， 我而家嗰个好似都唔系 exactly 跟 number， 我有谂过收齐， okay. 因为已经 停咗產已經冇㗎啦嘛。我有諗過係收翻曬翻嚟咧，一本卡布好完整，由第一張去到尾。咁但係因為嗰個牽涉太多卡咧， 好大量， 好貴。同埋我知道香港原來即係有一啲遊戲卡，我諗應該唔係淨係換王嘅，有啲遊戲卡可能冇再出停咗產咧。 係， 但係始終佢市面上流通咗。嗰啲卡噶嘛， 係 有啲朋友係會繼續 keep 住去收集翻翻嚟啦，然後自己業餘搞一啲嘅活動比賽啦，咁、 哦、 樣我試過我 post 翻一啲咁樣嘅卡出嚟，即係叫回味下啦。 有人溜你玩， 有人問嗰啲仲要唔要嘅，如果唔要佢想、哦、即係接收咁樣， 即係仲有嗰個價值喺度嘅， 一定唔會係好高噶啦。咁、但係你知道我原來一啲嘢。佢即使即再停止生產都好啦， 係 佢曾經存在過就存在過㗎啦嘛， 係啊係啊， 咁然後大家係會用佢嘅方法去令到嗰件事可以繼續 延續到 落去，可能未必有一啲新嘅人去加入去玩㗎啦、即係嗰只卡咁停咗，而家嘅僆仔你唔會想玩， 係玩都玩啲新啲㗎啦， 係啦，但你有經歷過嗰個年代嗰樣嘢，對於你嚟講有 feel， 你會用一個方法去延續佢自己去搞又好啊，或者點樣咧？所以我而家一路 keep 住喺度儲咧，每次執屋我媽同我講話抌咗佢啦。边有人同你玩啦、 啊？又唔舍得啊，系嘛？ 真系， 唉，你早啲讲，我唔抌，我就可以攞翻副卡组同你玩啊嘛。 下次同佢玩啦 ，bartender。 我着翻嗰一套 bartender 衫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至今累计确诊个案11909宗。卫生署的基因分析显示，寻日确诊的一名27岁机场地勤人员带有 Delta 变异病毒株。呢宗個案的基因組和早前三宗由印尼輸入個案的基因組吻合。經初步調查，那名地勤人員曾經在機場接待貨運航班的機組人員，並且曾經在臨時樣本採集中心工作。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接獲英國衛生當局通報一宗由香港前往英國之後確診的個案，涉及一名19岁女子。中心表示，她在香港居住的元朗御庭居第二座，有关地方将会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特区政府公布新一轮问责官员调动，包括由李家超接任政务司司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是否原本属意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出任司长一职。他說政府用人為才，無謂猜度誰較為適合，每次任命官員都會以最佳人選為考慮。林鄭月娥又表示，今屆政府任期餘下一年再有人事變動的機會不大，但是不能夠百分百保證，因為有時涉及被動情況或者個別官員取態，相信未來一年透過新班子的工作，亦都可以讓下屆特區政府有更好基礎。新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表示，對出任司長一職感到光榮，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施政，按基本法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協助特首打好抗疫戰，推動經濟發展，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李家超又說，在剛剛公布的2021世界競爭力年報之中，香港特區政府的政府效率排名世界第一，他會確保政府效率維持在最高水平，積極統籌和協調跨局和跨部門工作。他又說，亦都會致力推展行政立法關係，維持良好溝通，促使立法會既監察政府，亦都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政治理念，讓有效法律和政策得以制定和推行。參加東京奧運的烏干達代表隊一名教練和一名運動員抵達日本之後，驗出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奥运上，远川朱代表示，其中一人是感染高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

Rubber Band 嘅作品叫 Ciao， 亦都可以系 Hi， 亦都可以系 Bye 嘅意思。 再见，约定再见，就再见。 佢嘅作品令到大家有共鸣同喜欢，系因为佢哋真系同紧大家一齐呼吸嘅。同大家一起经历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而通常这些事情都会令到音乐人有灵感去创作。接下来这位朋友今年的 project 的缘起都是因为周边发生事情而诞生了这一首《自救》。 眼前落寞全无后悔是否很普遍，谁敢拆穿活着是多讽刺，也许命运就是习惯被删走底线，将盔甲卸下收起我的刺，无自觉的睡眠失了重的坚持，谁走到一切尽头才骤觉惊险，难关中要自救，人要自救，别到后悔时已太久，慢慢被剥断，若太迟觉醒不得不放手，历史中早看透，人早看透，重复的过失若再犯太荒谬，唯独心死了才会失救。太多默默自问自答自己都欺骗，穿活着是多急切，怕说堕落自暴自弃是否很丢脸，让声势变大跟一切宣战，人在客观面前挣扎中怎拖延，来触碰生死尽头才骤觉疯癫，难关中要自救，人要自救，别到后悔时已太久，慢慢被剥断，若太迟觉醒不得不放手，历史中早看透，人早看透，重复的过失若再犯太荒谬，喊不要放手，懦弱地颤抖，但觉醒危机中不可弃守，历史中早看透，人早看透，流多少血水亦要自理伤透，唯独心死了才会失救，其实心死了才会失救，无用多几次才会参透。 他的名字是何家明 Tommy。 今年的个人作品由之前的生存模式研究所去到现在第二首叫做自救。自救呢两个字，最近可能你喺唔同作品都会听到呢个信息，因为朋友都系将自己嘅过去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嘅。 逐步拾回自己 的勇敢，站立未来别怕被摇撼，有个人憎我一身伤痕并伤心，多谢难道自问，逐步拾回自己的性感，独立是男是女亦平等，前路上有数不清的可能，为何悲观我自问，旧日被人撕开粉碎为何回去，别念着相爱的假证据，路上拾回一些洒脱卖掉恐惧，地球这么大拥抱面前单身之旅，抬头望以后自何地走出去， Sorana 加入了新公司，亦都改了个新名字，只是写法不同啫。同样都是叫吴嘉熙，有呢首派台作品叫《逐步拾回自己》。亦都就住呢首歌，佢自己网上面用自己 IG 搞了一个网上的 art exhibition 嘅，里面找回屋企很多不同的旧物，讲翻背后的故仔。亦都从中发现到原来自己的现在是由过去成就的。 当风筝飞过尖线，对青春的预言通通都应验，背向你的童年讲句再见，现实总爱你耳边碎碎念，快乐总在成长的身边流走，到了抉择的关口前进定留守，在梦的通道游走，每日的耳光在面带放弃还手，翻开人生的章节向左揭上一页，直到挥手作个道别，对住以前的我讲声抱歉，打开青春的书记录自己曾经年轻过成长的经过，情绪泛滥的夜唱出一首孤独的歌，打开青春的书记录自己曾经年轻过成长的经过，情绪泛滥的夜唱出一首孤独的歌， 观察新意过上几多人生嘅科范重复嘅错命运嘅交响曲继续嘅波无止境嘅流浪眼望前方一个属于自己嘅岸青春嘅预言都应验当风筝飞过渐线时间嘅目录写好嘅序 叫 Triple G， 用呢首拍嚟作品叫《碎碎念》，嚟自一张 EP， 都系探讨成长嘅。呢张 EP 叫做《小王子》。OOT 他们的新派台作品啊。仲有收到紫啦阿水啦 ,Tarifa 啦紫瑜啦这首新的派台作品都点有他们在一首歌里面会转节奏的一个风格有这首《宜兰食雪糕》。 声明呼吁北京必须停止将传媒作为针对目标，并且释放被扣查的记者和传媒行政人员。 參加東京奧運的烏干達代表隊一名教練和一名運動員抵達日本之後驗出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奧運上遠川珠代表示，其中一人是感染高傳染性的 Delta 變種病毒，另一人感染的病毒仍在調查，強調會致力採取防疫措施。烏干達代表隊的教練早前抵達機場時已經發現染疫，但是其他成員仍然繼續行程，當局的處理手法備受批評。天氣方面，同一度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下午四點，強烈熱帶風暴長皮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報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教會處咧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圍。重複一次啦，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教會處係有交通意外噶，龍尾就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博圍。至於較早時在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第二線的意外就清理了，不過現在一帶都還是相當之繁忙的，龍尾排到去觀塘道近住牛頭角下村和偉業街近上怡道。隧道情況，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的龍尾去到柯達大廈，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西行的龍尾分別是演藝學院和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下去灣仔，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因為車多，香港仔隧道北行是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的。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龍尾排到去深麻實道上橋位，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龍尾去到香港單車管公園。路面情況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那段比較擠塞。在九龍方面，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那段龍尾去到太子道東近御港灣。另外，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獅隧橋底是比較多車的，龍尾去到風力樓。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那段龍尾在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佛光街橋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龍尾一路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晴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是多車的，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出去屯門公路，龍尾就在龍日村。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錦田。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Radio 2 CIBS 人人广播制作，王正义。 佢心目中嘅英雄系李小龙， 睇下佢点样将一啲冇可能嘅变咗有可能，咁我可能真系缺陷嘅，但系佢令我更加发奋图强，做得好咯。 虽然佢行唔到，但系细细个就接触唔同嘅运动，而家仲做咗人哋嘅轮椅武术教练添。 教轮椅武术嘅意义咧，就系可以令到下一代嘅残疾朋友或者一啲嘅健全人士一齐一个共融空间，去一齐去学习一啲嘅武术。 佢系 CIBS 节目《医武同行》嘅制作人李志雄。如果可以有超能力，他想要的能力就是飞。 虽然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是做不到的，都希望透过 CIBS 去飞去不同的听众，知道我们一些的微小力量去怎样鼓励更加多的人士。 他是志雄，可能都是一个英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为什么每天都要不开心呢？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生活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好，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嚟到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 好紧凑啊！因为发现呢几个星期都唔系好够时间播讲晒点唱，所以我觉得今个星期不如我哋冚冚声。 系啦，重复一次，今日点歌对象系保安叔叔。系啦，至于原因话即系呢排 系你有个古仔， 系啦喺个封信度，所以事不宜迟就播个封啦。大家有咩说话想同你身边嘅保安叔叔？讲啊，有咩歌送俾佢就留言俾我哋，我哋啱啱会读你哋嘅点歌嘅留言嘅。呢、這个时候听下啦， 亲爱嘅保安叔叔你好啊，今日写信俾你，讲真啦，我真系嬲嬲地噶，因为你前排激亲我咯，你唔记得咧，等我话你知啦。嗰日我因为有单 job 要做。所以着晒成身西装，仲手拎住一个公事包添。嗰日坐 lift 落到屋企楼下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好似漏咗嘢，所以出 lift 之后，我就企咗喺大堂嗰度，系咁抄自己个袋。嗰下本身都赶时间，又好似漏咗嘢，心情已经麻麻地噶啦。然后你记唔记得你行埋嚟问咗我啲咩啊？你问我，先生，你嚟搵几多楼做啲咩噶？哇！嗰下我真系着啊，大佬啊，我啱啱喺屋企搭 lift 落嚟，唔系喺出面行入嚟噶。个大堂都唔系好大啫，仲要有晒闭路电视，咁嘅问题你都问得出？我知道，我嗰日系着得好靓仔，系比平时靓仔，所以你唔认得我都唔出奇。但你都唔可以就咁凭我嘅衣着就当我系其他人噶嘛？以为我是嚟运吉 sell 嘢嗰啲人啊！唉，保安叔叔，你连边啲系自己人你都分唔到，我点样放心你做我屋企嗰个保安啫？我仲要冇份拣你噶、哦。唉 ，sorry 啊，讲翻起真系太嬲，语气重咗啲添，唔好意思啊。但系我都想你知道，我系对事不对人噶。其实以前都有啲保安叔叔好好噶，有一个咧，佢主要翻夜间嘅，有时夜翻屋企会见到佢半夜咧坐喺间亭嗰度好精神咁样，咁都会望下本书啊咁样样。佢好犀利噶，记得晒唔同住客嘅名，有阵时夜晚放工翻到嚟再攰，同佢倾几句都好窝心，个人都即刻觉得有一种翻到屋企嘅感觉噶。不过可能是我个人经验啦，我个人比较黑仔，好的保安叔叔又真的占得比较少的。以前有些就成日睡觉啦，还有曾经有个女的保安员呢，成日黑口黑面的，每次见到她都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得罪了她咁，好没礼貌的。唉，总之好的保安真的很难求啦。 一系就换咗你呢间保安公司咯。不过又边度我话事啊？唔通真系要绝望到搬走先解决到问题咩？不过我而家好积极噶啦，我谂通晒噶啦，保安叔叔啊，我应承你，你唔认得我都好，我都唔会再嬲你噶啦，因为我都唔想你认得我啊，费事你有啲咩事走嚟搵我晦气啦，系咁啦，祝你工作顺利啦，啊，差啲唔记得添，我今日都拣咗首歌送俾你噶，冇咩意思嘅，只系谂住提下你，其实我哋有俾管理费噶。我哋系你嘅 boss 嚟噶，哈哈！普通住客，波姓常。 Thank you. 首 拍嚟做 boss， 你啊真系 boss， 我真系嗰日真系 咁霸气， 嗰日真系嬲啊嘛，大佬啊！ 哎，不过又讲真啦，我同你都真系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对啲保安叔叔嘅印象都真系人生以来都麻麻地 嘅，个人经验嘅感觉啦， 系个人经验啦，听下我点讲啦， 亲爱嘅保安叔叔。 你好啊，今次应该是我第一次正正式式地向你表露心声的。老实讲啊，细细个的时候我已经对无处不在的你们非常佩服。见到你们风雨不改屹立不倒地站岗打卡，亦都令到我非常之安心。不过大大下人都总要需要一些私隐的。你们无时无刻的监视就开始令我有少少压力了。例如我记得有一次在读书的时候带了个女仔回家，你又会很关心我的生活，将我的状况讲晒给我的父母听。当时不多不少我都觉得你们是有少少越权的。不过不紧要啦，当时我安慰自己，起码在我需要的时候你们都会出现然后帮我手嘛。后来有一次屋企出现了盐蛇，最怕爬虫类动物的我，由于屋企没人，阿爸阿妈翻晒工，我唯有向保安叔叔你求救啦。点知你反而同我讲呢啲唔属于你嘅职权范围，当时我真的害怕极了啊！所以久而久之，我疏远咗你哋。新年要派利是嘅时候，避得就避，咁又系啊，冇理由钱啊识攞，嘢又唔识做噶嘛，系咪？所以最后在这里我想送一首 Tommy 何家明的自救给你们，因为是你们令到我明白到原来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应该是靠自己才是最实在的。你们对我都总算有一个正面的启发啦。经常收工会见到保安瞌眼瞓的奔神相。 会是否很普遍？谁敢拆穿活着是多讽刺？也许命运就是习惯被删走底线，将盔甲卸下，收起我的刺，无自觉的睡眠。失了重的坚持，谁走到一切尽头才骤觉惊险。难关中要自救，人要自救，别到后悔时已太久。慢慢被剥断，若太迟觉醒，不得不放手。再犯太荒谬，唯独心死了才会失救。太多默默自问自答自己都穿活着是多急切，怕说堕落自暴自弃是否很丢脸？让声势变大，跟一切宣战。人在客观面前挣扎中怎拖延？来触碰生死尽头，才骤觉疯癫。难关中要自救，人要自救，别到后悔时已太久。慢慢被剥断，若太迟觉醒，不得不放手。历史中早看透。 心死了才会失救，无用多几次才会参透。 是时候睇留言了啊！ 系，我哋睇下网上面嘅留言啦，都有唔少，有啲就先系 inbox 我哋啦。 系， 咁咁有啲咧都好好嘅。 系， 因为我哋头先讲到我哋个人经验，就遇到啲不算太愉快啦。 冇错。 咁又正在喺 IG 都有讲嘅话，现在都有好好嘅保安姨姨噶，希望佢哋日日精神，帮我哋及住屋苑啦，咁样。 都好，我觉得系好幸运嘅，即系人生遇到一啲好好，即系我都有听过有啲朋友屋企真系同啲保安姐姐啊，系可以有倾有讲，做到朋友嘅。咁啊，祝福佢哋啊，身体健康啊。 跟住另外有一个朋友就点咗，想听呢个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咁呢个我又觉得好合情合理啊。因为 有倾过嗰阵时候，我头先讲其中一个有倾有讲嘅保安叔叔咧， 系 即系我都问佢，因为佢翻夜间嘅话，其实佢生理上嘅调节系都辛苦啊，因为佢真系日头就瞓觉， 系、 然后夜晚就翻通宵咁咯， 好辛苦嘅， 哇，辛苦辛苦辛苦晒。 咁啊，但系有一啲朋友仔又好有创意嘅，佢个留言系想点呢个宠物小精灵，因为咧佢嗰个原因系话啲保安嘅哥哥姐姐啊寄嘢咧劲过大木博士寄呢啲 小精 灵嘅图鉴， 咁都俾你谂到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又要记住啲户名，又要记住佢住边，又要记住佢做过啲。咩？第时有咩事都可以揾翻你，系咁嘅咩？咁好嘅咩？我嗰啲都冇咁好嘅。 所以我觉得呢个太有创意，我哋决定拣呢一首。但系真系会嘅，有阵时候，譬如佢见到认得你系住边嘅话咧，佢会提你嘅。 啊！ 即系佢记得你住边个单位，佢收到个包裹咪同你讲咯，系啦，就话诶、哎、有包裹啦，呢啲咪记性好咯。 活在球内尽是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陪伴着我精灵的群星，踏在漫长路凭友情，扶着银河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去竞争比拼，十万伏特电能效应，加些勇气、智慧、期望作奖门，要用我伎俩信训练那宠物精英。取胜，沿路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叶山庄 ，I love Pokemon， 认定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活在球内尽是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日日能陪伴着我精灵的群星，在漫长路朋友。活在银河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去竞争比拼，十万伏特电能效应，卡斯勇气、智慧、期望作掌门，要用我伎俩尽训练那宠物精英。Pokemon 日日锻炼去取胜。沿路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变山庄 ，I love Pokemon， 认定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Yes！ 你又点会估到点歌环节点歌俾保安叔叔？ 会点呢个宠物小精灵啊？即系我好中意，尤其咧细细个听好中意嗰句啊，皮卡丘咁样啊，好可爱 啊！系啊 ，Pokemon 日日锻炼去取胜。沿路看遍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变山庄 ，I love Pokemon， 认定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Yes， Pokemon。 以前参加歌唱比赛唱呢只，一定要嗌嗰句噶。 皮卡丘咁， 重点嚟噶。 今日朝六点半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患者分别来自英国、印尼和孟加拉。至今累计确诊个案11909宗。卫生署的基因分析显示，寻日确诊的一名27岁机场地勤人员带有 Delta 变异病毒株。这宗个案的基因组和早前三宗由印尼输入个案的基因组吻合。经初步调查，那名地勤人员曾经在机场接待货运航班的机组人员，并且曾经在临时样本采集中心工作。政府主要问责官员出现变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虽然今届政府只是剩下一年任期，本港迎来由乱转治、拨乱反正和逐步完善一国两制在特区贯彻实施的良好局面。林郑月娥在记者会说，目前是重新出发的好时机，相信三名获任命的官员会迎难而上，发挥所长，竭尽所能，为国家、为香港作更大贡献。他多次强调，今次变动是按用人为才原则。林郑月娥祝愿离任的张建宗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他说，张建宗在政府服务近半世纪，连续担任三届政府的问责官员，形容他劳心劳力，作出重大贡献，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政府公布在第四轮指定检疫酒店计划之下，新增香港观塘帝盛酒店作为临时指定检疫酒店，连同之前公布的酒店，直至8月31日期间，指定检疫酒店计划将会涵盖34间酒店。当局表示，第四轮指定检疫酒店可提供的房间数目增加至大约10700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村较早前因为有意外，而家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夏威夷豪园。咁另外喺旺角嘅洗衣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伊利沙伯中学一段嘅慢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和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交通繁忙，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元洲仔一段车多，龙尾新丰花园。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Dear， show me your love。 想食粟米肉粒啊？跟唔跟饭啊？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时间嚟到黄昏嘅6:41，你听嘅骚动音乐。每个星期五啊，最后半小时将会有呢个 EDM Friday Mix， 会由我波成啦拣嚟一啲嘅电子音乐做一个 mix 嚟同大家分享嘅。而今日嘅呢啲作品嘅主题有一个就系一啲 big name 嘅 artist 嘅一啲 collab 嘅，即系一啲合作去合写嘅一啲电子音乐作品。第一首为你揀嚟，其实4月推出，我都等咗好耐有机会播，终于可以今日即係砌埋呢可以同大家 share 啦。呢一首係由 Rest 同埋 Deadmau5 去合作，叫做 Hypnocurrency。呢一种比较迷幻少少，但系 bass 重啲嘅咧，亦都系 Rest 呢一位女电子音乐制作人，好 signature 嘅音种。再加上一位大前辈 Deadmau5 一齐去做呢一首歌，音质上面嘅享受，我估可能枕电台听都未系最高嘅。因为如果你有见过一啲 doc， 你就知道 Deadmau5 佢自己个录音室咧系可以媲美杜比呢一个总部嘅设计嘅。 第二首叫做 Salvation， 是 Excision 和 Dion Timmer 两位合作的。咁 Excision 就是这个即系叫做 bass 音乐的大佬啦，带住 Dion Timmer 一起做这一首歌。亦將呢首歌嘅 drop 部分嘅，外國一啲音樂節都慢慢陸續咁樣恢復，咁所以 Excision 佢都有一個 tour 咧，都開始咗，叫做 reunion 啊。佢自己都喺網上平台講話，好期待喺現場嗰度玩呢一首 Salvation 咧，玩個 drop， 究竟現場氣氛係如何？大家都可以上佢 IG 度都見到啲片嘅。Salvation 讲紧就系当你面对一啲难关嘅时候，点样面对呢？点样经历咗之后，自己拯救自己喺未来再次继续面对。呢首嘅合作咧，我觉得几意外嘅，因为首先 Marshmello 终于再吹出佢自己嘅碟啦，今次叫做 Shockwave， 而合作嘅咧就有 Subtronics 呢一位玩一啲 bass 音乐啊 rhythm 嘅朋友，而古仔就系讲一个 house party 里边 Marshmello 同埋 Subtronics 都出现。这首歌故事很简单，就一个 house party Marshmello 出现，除了个头盔之后，原来发现他是 Cycle， 也就是 Subtronics 他所标记的一个 term 来的。咁开始听 EDM 的时候很喜欢 Marshmello 啦，跟住去到而家又特别喜欢 Subtronics， 所以他们的合作做的这首 collab 呢 house party 叫做，我是觉得意外同埋觉得开心的。 叫 Titans 即系非常之洗脑嘅旋律咧，合作嘅两个单位包括 Major Lazer 同埋 LSD 嘅。点解只系攞出嚟讲？因为咧，其实呢两个团体都有一个共同人物就系、是、Diplo。大家 follow 开 Diplo， 知道佢成日搞好多唔同嘅 project 啦。今次就自己两个 project 嘅团体合作。而呢首歌 Titans 亦都系据说灵感嚟自一套电影啦。所以 MV 里面呢 ,LSD 其中两位成员变成巨人咁样出现嘅。 to the rhythm of the beat,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今日呢一首叫 Sweet Dreams 咧，系好洗脑嘅旋律啦。两位朋友嘅合作，我觉得都系犀利，因为两个都系曾经即系或者唔同时期红嘅朋友。Alan Walker 嗰时出道 ，Faded 就红遍全球啦。而呢位 Eamon Beck 亦都系呢一两年里边咧非常之升得快嘅一位电音乐制作人。特別朋友之前呢成長嗰首 Roses， 佢做咗 remix 之後 Grammy 受提名啦，令到好多已經玩緊嘅前輩都邀請佢一齊合作。咁呢一首就係佢同 Alan Walker 合作嘅 Sweet Dreams。 And I don't hold no grudge, just promise this ain't a test. We okay, we okay. Sometimes it works out, but sometimes it don't. Maybe we'll fix this, or maybe we won't. Sometimes our heart can sink like a stone. Until you find home. This ain't a heartbreak anthem. I don't care what happened, but I ain't got no time. 呢首叫 Heartbreak Anthem 啦，就有两个单位去合作，包括 David Guetta 同埋 Galantis 嘅。呢两个单位佢哋做开嘅电子音乐咧，我觉得佢哋旋律都系一啲好容易令你一听就记得嘅。所以在五月中左右啦，佢哋就推出咗呢一首佢哋合作嘅作品啦。